各位观众，晚上好。 晚上好。 今天是9月2号，星期四，农历7月26，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习近平向菌草援外20周年暨助力可持续发展国际合作论坛致贺信。 习近平将出席俄罗斯第6届东方经济论坛全会开幕式。 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中青年干部培训班开班式上的重要讲话，在全体学员和广大中青年干部中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要牢记总书记的殷殷嘱托，努力成为可堪大用、能担重任的栋梁之才。 江春云同志遗体在京火化，习近平、李克强、栗战书、汪洋、赵乐际、韩正等到八宝山革命公墓送别。 韩正同美国总统气候问题特使举行视频会见。 第48届南丁格尔奖颁奖大会在京举行，王岐山为中国获奖者颁奖。 第8批在韩中国人民志愿军烈士遗骸回国。 中国体育代表团参加夏季残奥会以来获得的金牌总数突破500枚。 阿富汗媒体报道称，阿富汗塔利班将于明天宣布组建新政府。 在刚刚过去的8月份，美国因新冠肺炎死亡的人数超过26000人，约为7月份的3倍。各位观众，今天的新闻联播节目大约需要35分钟，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本台消息，9月2号，国家主席习近平向菌草援外20周年暨助力可持续发展国际合作论坛致贺信。习近平指出，菌草技术是以草代木发展起来的中国特有技术，实现了光、热、水3大农业资源综合高效利用，植物、动物、菌物3物循环生产，经济、社会、环境3大效益结合，有利于生态、粮食、能源安全。我长期关心菌草技术国际合作。2001年，中国首个援外菌草技术示范基地在巴布亚新几内亚建成落地，至今这一技术已推广至全球100多个国家。合作紧扣消除贫困、促进就业、可再生资源利用和应对气候变化等发展目标，为促进当地发展和人民福祉发挥了重要作用，受到发展中国家普遍欢迎。习近平强调，中国愿同有关各方一道，继续为落实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贡献中国智慧、中国方案，使菌草技术成为造福广大发展中国家人民的幸福草。菌草援外20周年暨助力可持续发展国际合作论坛当日在北京以线上线下相结合方式举行，由国家国际发展合作署和福建省人民政府共同举办。 本台消息，应俄罗斯联邦总统普京邀请，国家主席习近平将于9月3号在北京以视频方式出席俄罗斯第6届东方经济论坛全会开幕式并致辞。 习近平总书记在2021年秋季学期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中青年干部培训班开班式上发表重要讲话，强调年轻干部生逢伟大时代，是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的生力军，必须练好内功，提升修养，做到信念坚定，对党忠诚，注重实际，实事求是，勇于担当，善于作为，坚持原则，敢于斗争，严守规矩，不逾底线，勤学苦练，增强本领。总书记的讲话在全体学员和广大中青年干部中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要牢记总书记的殷殷嘱托，努力成为可堪大用、能担重任的栋梁之才，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中奋勇争先，建功立业。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年来，始终是有崇高理想和坚定信念的党。党员干部有了坚定理想信念，才能经得住各种考验，走得稳，走得远。理想信念坚定，才能对党忠诚，对党忠诚是对理想信念坚定的最好诠释。大家表示， 总书记的这些深刻论述既直指根本又切中实际，将不断加强理论学习，提高党性修养，在实践中不断砥砺，经受考验。 坚定理想信念，对党忠诚，是我们做好一切工作的前提和基础。有理想信念才能走得稳，走得远。要学思用贯通，知信行合一。要按照总书记要求呢，坚定理想信念，担当作为。有党的事业地方，就是我们扎根的地方，创造出无愧于这个伟大时代的业绩。 习近平总书记啊，在讲话中强调，坚定理想信念是终身的课题，需要长修长练，信一辈子，守一辈子。我们一定要把好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这个总开关，自觉地在波澜壮阔的斗争实践中啊，砥砺奋进。 总书记说，组织上安排年轻干部去艰苦边远地区工作，是信任，更是培养。刀要在石上磨，人要在事上练。我服务的点角村是阿里边境村，我要坚定信念，努力在农牧基层、边防一线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推动我们边境村从全面小康走向农业农村现代化。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是我们想问题、做决策、办事情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年轻干部要坚持以党性立身做事，把说老实话、办老实事、做老实人作为党性修养和锻炼的重要内容，敢于坚持真理，坚持求真务实。大家表示，总书记的讲话为年轻干部成长指明了方向，一定要眼睛向下，脚步向下，既要深入基层，更要心到基层，听真话，查真情，干实事，求实效。 总书记讲要注重实际，实事求是，领导干部搞调查研究一定要深入实际啊。尽管现在有网络有视频，但是呢还是要到现场来去了解真实情况。作为这个工信厅来讲，我们一定要把总书记讲的这些把它落实好，不管是产业的布局、政策的制定，还是给领导的一些意见建议，都要客观实际的反映一个地方的这个情况。 坚持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不只是思想方法问题，也是党性强不强问题。作为一名自贸试验区的年轻干部，我们要坚持以党性立身做事，坚持求真务实。下一步，我们将聚焦科技协同创新、全产业链开放创新等重点领域，努力形成更多首创性的制度创新成果，进一步探索自贸试验区的建设。 我现在所从事的工作主要是对金属材料的轻量化的工作，解决高能耗产品当中卡脖子的问题。我一定要把实事求是、解封马血的这种方法带到我们的实际工作当中来，为我们的双碳减排的目标啊做出更大的一些贡献，给我们国家的科技自立自强啊带来更多的支撑作用。 作为基层干部，要把群众的冷暖时刻放在心上，落实好自己人民为中心的理念，将巩固脱贫攻坚成果和乡村振兴的有效衔接，在发展中提升群众的幸福感和获得感。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入关键时期，总想过太平日子不想斗争是不切实际的，干事担事是干部的职责所在，也是价值所在，坚持原则是衡量一个干部是否称职的重要标准。干部一定要知敬畏、存戒惧、守底线，一定要珍惜光阴，不负韶华，如饥似渴学习，实践出真知，实践长真才。广大干部表示，将牢记总书记殷殷期望，敢担当有作为，经风雨成大器，不辜负党和人民的重托，无愧于伟大新时代。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共产党人讲党性、讲原则，就要讲斗争。我们纪检监察干部作为党纪法规的执行者、捍卫者，更应该保持昂扬的斗争精神，在工作中时刻将党性和原则摆在首位。特别是面临所谓人情社会的压力，要时刻不忘一心为公、一身正气、一尘不染的要求。执纪时较真碰硬，监督时不徇私情，问责时精准公正。 我们浙江作为共同富裕的示范区，作为发改系统的干部，我们将正视建设过程中的各类风险和挑战，紧扣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矛盾，事不避让、义不逃责，在推动高质量发展中实现共同富裕。 习主席在讲话中指出， 要丢掉幻想，勇于斗争，站在新的百年历史起点上，机遇前所未有，挑战也前所未有。我们要坚持以战领训，深研作战问题，练精制胜战法，把部队锻造成为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的特战利刃。 我是从事国际传播工作的，目前国际舆论界的斗争也十分的激烈，我们就是要牢记总书记的谆谆教导，苦练本领，苦练内功，增强国际舆论的引导力，提升我们的话语权，努力为国际传播事业做出自己的贡献。 本台今天播发央视快评，努力成为可堪大用、能担重任的栋梁之才。 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久经考验的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无产阶级革命家，我国经济建设战线和社会主义法治建设的杰出领导人，中国共产党第十四届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第十五届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原副总理，第九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江春云同志的遗体，二号在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火化。江春云同志因病于2021年8月28日20时57分在北京逝世，享年92岁。二号上午，八宝山革命公墓礼堂庄严肃穆，哀乐低回。正厅上方悬挂着黑底白字的横幅，沉痛悼念江春云同志。横幅下方是江春云同志的遗像。江春云同志的遗体安卧在鲜花翠柏丛中，身上覆盖着鲜红的中国共产党党旗。上午9时45分许，习近平李克强栗战书汪洋赵乐际韩正等在哀乐声中缓步来到江春云同志的遗体前，肃立默哀，向江春云同志的遗体三鞠躬，并向江春云同志亲属表示深切慰问。江春云同志病重期间和逝世后，习近平、李克强、栗战书、汪洋、王沪宁、赵乐际、韩正、王岐山、江泽民、胡锦涛等同志前往医院看望，或通过各种形式对江春云同志逝世表示沉痛哀悼，并向其亲属表示深切慰问。党和国家有关领导同志前往送别， 或以各种方式表示哀悼。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负责同志，江春云同志生前友好和家乡代表也前往送别。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韩正二号在北京通过视频方式会见来华访问的美国总统气候问题特使克里。韩正表示，中国在应对气候变化方面做出了巨大努力，也取得了显著成效。习近平主席提出的中国力争于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的目标愿景，体现了中国坚决履行巴黎协定、持续强化应对气候变化的行动和决心，以及中国对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责任与担当。在应对气候变化问题上，中国一直是言必信，行必果。韩正指出，中美应对气候变化合作要回归到巴黎协定这一重要基础上来，希望双方聚焦落实中美应对气候危机联合声明，在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及其巴黎协定的目标原则下继续努力，为全球应对气候变化做出贡献。应对气候变化是中美合作的重要组成部分，必须以信任为前提。希望美方按照两国元首通话精神，为双方应对气候变化合作创造良好氛围。克里表示，美中应保持建设性接触，共同应对全球性挑战。美方认同中国为应对气候变化所做巨大努力，愿与中方加强接触沟通，加紧落实巴黎协定，共同应对全球气候变化威胁。 第48届南丁格尔奖颁奖大会2号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国家副主席、中国红十字会名誉会长王岐山为中国获奖者颁奖。本届获奖的我国三名护理工作者分别是中山大学附属第一医院护理部主任程守珍、江西省南昌市第九医院主任护师胡敏华、甘肃省庆阳市人民医院重症监护室护士长托亚丽。国务委员王勇在会上讲话，他表示，我国有三名优秀护理工作者获得南丁格尔奖章，是本届获奖人数最多的国家。三名获奖者坚决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的重要指示要求，以维护人民群众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为最高使命，义无反顾冲在抗击新冠肺炎疫情工作的第一线，生动诠释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和人道博爱奉献的红十字精神。希望全国护理工作者以获奖者为榜样，牢记习近平总书记的殷切嘱托，在增进人民健康、建设健康中国、促进人道事业发展中不断取得新成绩。红十字国际委员会主席、中国事务个人特使东亚地区代表处主任柯秋明出席大会并致辞，获奖者代表程守珍、青年护士代表张博文在会上发言。南丁格尔奖是红十字国际委员会设立的国际护理界最高荣誉，每两年一届，旨在表彰全世界范围内为人道主义事业做出卓越贡献的优秀护理工作者。今年共有18个国家25名护理工作者获奖，我国自1983年首次参加评选以来，已有83名优秀护理工作者获此殊荣。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中国红十字会会长陈竺、国务委员兼外交部长王毅等出席大会，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医护人员代表等700多人参加了颁奖大会。 本台消息，今天出版的《人民日报》发表评论员文章，题目是《为人类和平与发展贡献力量》，论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使命与行动价值六。 今天，第八批在韩中国人民志愿军烈士遗骸由我国空军专机护送，从韩国接回辽宁沈阳。109位志愿军烈士英灵及1226件相关遗物回到祖国怀抱。 北京时间上午9时许，中韩双方在韩国仁川国际机场举行志愿军烈士遗骸交接仪式。10时许，执行任务的空军运20专机起飞。11时26分，专机抵达辽宁沈阳。 我现在呢是在沈阳桃仙国际机场的专机停机坪，运送在韩志愿军烈士遗骸及遗物的专机已经平稳降落。在进入中国领空时，空军派出2架战斗机为其护航。 当专机到达桃仙机场上空时，两架护航的战斗机以低空通场的方式来迎接英雄回家。 沈阳桃仙国际机场以过水门最高礼遇迎接志愿军烈士回国。礼兵战士依次列队，将109位志愿军烈士的遗骸棺椁从机舱内护送下机。随后，现场举行了庄严肃穆的迎回仪式。全体人员向烈士遗骸三鞠躬。 一鞠躬。 来自志愿军烈士亲属、相关部门、部队官兵等各界代表约230人参加迎回仪式。 国家动用那么大的力量，把我的太爷爷和他的战友接回家。我爷爷不能过来，让我带着黄土，帮我太爷爷盖上一层黄土。现在我们的家乡建设的也非常好，我们也会努力的工作。 仪式结束后，志愿军烈士遗骸棺椁被护送前往沈阳抗美援朝烈士陵园。从机场到陵园30多公里的路途中，很多群众走上街头迎接英雄回家，向英雄表达崇高敬意。 亲人的思念，战友的思念，这终于把他们盼回来了。祖国用最高的礼节，最庄重的程序迎接他们回国，我也感到欣慰呀。战友们，你们终于回来了，你看看祖国这个发展壮大，人民生活越来越好啊，战友们安息吧。 明天上午，沈阳抗美援朝烈士陵园将举行第八批在韩中国人民志愿军烈士遗骸安葬仪式。从2014年至2020年，已先后有716位在韩志愿军烈士遗骸回到祖国。十四五推进西部陆海新通道高质量建设实施方案今天对外公布，到2025年将实现东中西三条通路持续强化，通道、港口和物流枢纽运营更加高效，对沿线经济和产业发展带动作用明显增强的总体目标。围绕总体目标的实现，实施方案在加快推进主通道建设，强化重要枢纽功能，提高通道运输组织与物流效率，推动通道降低成本和优化服务，构建通道融合开放发展新局面等方面提出了多个重要任务。为了落实实施方案确定的总体目标和重点任务，我国将坚持高质量高标准建设，打通主通路、重点枢纽堵点和瓶颈，加大要素和政策的支持力度，合力推进重点任务落实。 本台消息，中央宣传部近日印发《关于开展文娱领域综合治理工作的通知》，针对流量至上、饭圈乱象、违法失德等文娱领域突出问题部署综合治理工作。拟通过一段时间的集中治理，并建立长效工作机制，规范市场秩序，遏制行业不良倾向，廓清文娱领域风气。通知从规范市场秩序、压实平台责任、严格内容监管、强化行业管理、加强教育培训、完善制度保障、加强舆论宣传等7个方面提出了具体要求和工作措施。同时，中央宣传部还就进一步持续开展饭圈乱象专项综合整治做了专门部署，要求探索构建长效管理机制，引导青少年健康成长。 本台消息，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办公厅关于进一步加强文艺节目及其人员管理的通知日前发布。通知提出8条管理措施：一、坚决抵制违法失德人员；二、坚决反对唯流量论；三、坚决抵制泛娱乐化；四、坚决抵制高价片酬；五、切实加强从业人员管理；六、开展专业权威文艺评论；七、充分发挥行业组织作用；八、切实履行管理职责。 东京残奥会从昨晚到今天 中国体育代表团在田径、游泳、乒乓球等项目上发挥出色，继续稳居金牌榜、奖牌榜第一位。中国参加夏季残奥会获得的总金牌数突破500枚。 在刚刚结束的男子盲人门球半决赛中，中国队以8-1大胜美国队，时隔13年再次闯入决赛。田径赛场，女子100米 T36级决赛，史逸婷以13.61秒的成绩夺得金牌，并创造了新的世界纪录。高芳和周红传包揽了女子轮椅竞速100米 T53级比赛金银牌。女子100米 T37级决赛，文晓燕以13秒打破世界纪录的成绩，为中国队再添一枚金牌。 打破了纪录，也是自我超越。这次就是享受比赛。 乒乓球男子团体 C4-5级决赛和女子团体 C6-8级决赛，中国组合分别以2-0的比分战胜对手，夺得金牌。羽毛球场地，张晶作为我国首位在残奥羽毛球赛场亮相的选手，在女单 WH1级的比赛中以2-0战胜对手，为中国残奥羽毛球队取得开门红。 想升国旗奏国歌，想为了证明自己做什么也可以也能行。 游泳赛场，男子50米自由泳 S5级决赛，郑涛以30秒31的成绩刷新残奥会纪录，获得个人第4枚金牌，这也是中国体育代表团在夏季残奥会上获得的第500枚金牌。国家卫生健康委今天通报，9月1号0至24时，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报告新增新冠肺炎确诊病例28例，其中境外输入病例27例，本土病例1例，新增无症状感染者19例，均为境外输入。截至9月1号24时，现有确诊病例977例。截至9月1号，各地累计报告接种新冠病毒疫苗20亿7642万8000剂次。为扎实推进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特别是习近平强军思想宣传普及，由中央军委政治工作部宣传局组织编写的通俗理论读物《军营理论热点怎么看2021》日前印发全军。国铁集团今天发布数据显示，今年1至8月，中欧班列累计开行10030列，同比增长32%。自2020年5月起，中欧班列连续16个月单月开行超1000列，有力保障了国际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畅通。记者从黑龙江第4届旅发大会上了解到，黑龙江省110家4A级景区实现2级公路全覆盖。今年上半年，黑龙江全省游客接待量9933.4万人次，旅游收入819.5亿元，同比分别增长265%、207.9%。首届粤港澳大湾区购物节今天在北京开幕，现场发布了由92件优质商品组成的清单。购物节期间，大湾区内29.8万个知名品牌、1300多万件商品集中亮相，进一步促进湾区融合，拉动消费升级。 多国政府近日发表声明，反对将新冠病毒溯源问题政治化，认为这一做法无异于各国团结一致抗击疫情。 叙利亚外交部发表声明说，美国借所谓新冠病毒溯源情报调查，其目的是攻击讹诈中国，并实施美方政治议程。这一做法违背国际法原则，制造紧张氛围，也无异于各国团结一致抗击疫情。叙方支持中国面对这一行径的正义公正立场，并感谢中方为叙利亚抗击新冠疫情提供的支持。委内瑞拉政府近日发表声明指出，美国政府将新冠病毒溯源政治化，企图将病毒起源与中国联系起来，这种做法十分危险，对妥善解决当前疫情毫无益处，呼吁国际社会一致予以谴责。委内瑞拉副总统罗德里格斯也通过社交媒体表示，反对美方这一不公平、不合理、毫无科学依据的做法，并重申委内瑞拉将与中方一道共同合作抗击疫情。 新冠病毒溯源完全是科学问题，柬埔寨支持以科学方式进行病毒溯源，坚决反对将新冠病毒溯源问题政治化，以及对其他国家毫无科学证据的指责。 这里这个 我认为如果美国真有意愿查清病毒来源，就不应该对世界卫生组织的科研团队关闭大门，而应该开放德特里克堡生物实验室以及美国200多个海外生物实验基地，让专业人士对其进行调查。现在很明显，美国将病毒溯源作为打压中国的政治手段，我们反对这种行径。 我感到很遗憾的是，现在病毒溯源问题已经被政治化了，还出现很多阴谋论，需要不断地去拆穿他们。我们所能做的就是不断与这些假新闻做斗争，来证明他们是错的。 据阿富汗黎明电视台今天报道，有消息称阿富汗塔利班将于3号宣布组建新政府。 我身后这条路就是通往阿富汗总统府。此前塔利班领导人透露即将宣布组建新政府。据我了解，目前塔利班成员正在总统府为即将举行的仪式做准备工作。 阿富汗塔利班文化委员会成员伊纳穆拉·萨曼加尼1号对黎明电视台表示，阿富汗塔利班最高领导人海巴图拉·阿洪扎达将同时作为阿富汗政权领导人和塔利班领导人。此外，塔利班已为阿富汗境内各省区任命了行政官员，各政府机构已陆续开始工作。阿富汗信息和文化部近日开始为媒体从业者颁发工作许可证。 这是我们拿到的新的媒体工作许可证，有了它，我们作为总台的工作人员可以去阿富汗的任何地方采制新闻。 喀布尔民众表示，希望新政府成立后能发展经济，推动阿富汗向前发展。 现在安全状况比以前好多了，只是生意没有那么好。如果新政府宣布成立，情况应该会变得更好。 目前，阿富汗面临严峻经济挑战，喀布尔机场对于改善阿富汗经济扮演着重要的角色。负责机场安保的塔利班人员对总台报道员表示，美军撤离前对机场实施破坏，影响了机场的恢复。 First of all, I'm so happy and proud. 现在外国势力的占领终于结束了。美军在阿富汗最后的时间里肆意破坏喀布尔机场的设施，破坏车辆、系统、设备。 伊朗总统莱西1号表示，过去至少20年时间里，在阿富汗发生的事情是当今时代背景下对人权的公然侵犯。 我们必须让世界了解，过去多年来，在阿富汗有多少妇女和儿童被杀害或受伤，让世界了解那些满嘴人权的人是如何公然侵犯人权的。美国在他国的存在没有创造过安全，而是损害了安全、稳定与和平。 根据世界卫生组织的统计数据，全球累计新冠肺炎确诊病例为2亿1755万8771例，死亡病例451万7240例。截至北京时间今天16点，美国累计确诊病例超过3939万例，死亡病例超过64.2万例。在刚刚过去的8月，全美新增确诊病例近422万例，新增死亡病例超26000例，约为7月份的3倍。其中8月最后一周的死亡病例数就超过了整个7月的数字。1号，由于学校内病例激增，田纳西州的2个学区宣布暂时关闭学区内学校。该州政府的数据显示，从8月17号到30号，该州有800多名学生确诊，超过全州确诊人数的1/3。田纳西州正式宣布禁止学校强制实施口罩令的地区之一。本周，德克萨斯州一学区也因疫情关闭，这一学区也没有要求在学校内戴口罩。 This is politics and tag. 这种行为就是让政治站在了有效防疫措施的对立面。我们的目的是让孩子能正常上学。我们明确地知道戴口罩、打疫苗能帮助我们实现这一目标，所以我实在是想不通为什么不执行。 日本1号报告新增确诊病例20031人，其中大阪府单日新增病例首次超过3000，累计确诊病例超过151万例。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内，日本全国新增病例增加了50万人。日本政府召开的专家会议认为，目前日本医疗系统持续处于灾害级别的紧张状态。 新闻联播播送完了， 再见。 再见。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调频94.5兆赫，中波828千赫。听众朋友，刚才播送的是中央电视台新闻联播节目。接下来，请听新闻广播的节目。